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90集，迷宫。众人选好了驻扎地，准备明天再进迷宫。满月岛上树木很少，零落几棵，分布在迷宫外围。老树枯枝奄奄一息，不过用来烧火度过一晚是足够的。人多力量大，众人各出奇招，不一会儿就背着大捆的树枝回来了。把树枝放进石墙里，怀特拿出打火机，半点没打出火来，估计是受潮了，他只好跟同伴借，但树枝也有点潮，打火机用了几次都没能把火升起来。旁边张松见状撇撇嘴，直接摸出一张符，嘴巴张合几下，食指、中指、二指夹着符，蹭的一下就着火了。他将符火往堆好的柴火一丢，柴火瞬间砰的燃烧起来，火势熊熊，照亮了众人的眼睛。威廉觉得自己选择中国人结盟果然是明智的，他咧嘴一笑，对着英国人幸灾乐祸。 要不你们寻求一下中国朋友的帮助吧。 美国人和英国人没什么矛盾，但私底下互相不怎么对付，谁也看谁不顺眼。 你可以去寻求帮助，用不着拿我们当借口。 我们不用啊。 威廉回过头朝柴堆开了一枪，枪管里居然出来的不是子弹，而是火焰，一下子把火点着。只不过他为了摆个帅气的姿势，开枪的手法有点别扭，以至于一根小树枝被火焰的气流弹开，戳上莉莉丝的额头。 威廉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四边队伍都点上火，总算消停下来。四边的正副队长都围坐在火堆前商讨计策。现在美国人少了个汤姆，只有五个人。英国人倒是没有折损，但之前那位红发格雷斯因为与冬至他们发生冲突闹得太厉害，怀特怕他来了之后闯祸，就把人给留在了酒店里，没带他过来。现在他们有六个人，跟冬至这边一样。南欧人在与鹰爪女妖的搏斗中重伤一人，伤者到现在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，被同伴安置在火堆边休息，相当于也失去了战斗力，目前只有五个人。 我有个提议，迷宫里面有很多分岔口，我们不会永远都走在一起，势必会分开。到时候，无论谁先找到金苹果，都要在离开海岛之前发出信号，让其他人看见。这样，你们觉得如何？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既不会引起抢夺，又能让大家不必继续在里面浪费功夫，就点头答应下来。英国人自己带了信号枪，莉莉丝就送了冬至和南欧团长每人一支信号枪。 我们的同伴就是汤姆，如果明天你们看见他，而且他还活着的话，麻烦你们顺便搭救一下他，我们将十分感谢。 有照片吗？ 我给你们现场画一幅吧。 威廉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，刷刷画了一幅速写。冬至好奇地凑过去看，下一秒冬至恨不得拍死上一秒的自己。威廉扭头问冬至， 那好看吗？ 他脸上的痘坑很多吗？ 那是胡渣。 好了，你别画了。他大概6英尺左右，身材比较雄壮，光头，金色胡须，圆脸，你们看见了应该就能认出来。 众人看看威廉的那幅画，觉得还是莉莉丝描述的更加形象一些，大家都表示自己会留意的。莉莉丝再次表达了感谢之意。 各位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们今晚就早点休息吧。 我希望这个比赛大家在面对妖兽的时候尽量一致对外，即使看到金苹果也不要罔顾竞争对手的安危，毕竟妖兽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，而光彩得来的荣誉才更加受人敬重。 其他人自然也都点头说好，至于心里是否这么想就不得而知了。怀特心里还暗暗笑了一声， 他的认真未免有点幼稚，这种话嘴上说说当然可以， 但真正到了战斗中，想要抢金苹果的都是敌人，谁还能对敌人手下留情？ 但后来怀特才发现，幼稚的不是冬至，而是他自己。对方说这番话不是为了让敌人手下留情，而是为了他们好。不过此刻怀特暂时还没有这种体会。说完正事，大家就没了瞎扯的兴趣。刘清波索性起身去布置睡袋，其他人也都在各自忙碌。四个团队20来人在离海较远的岸边铺成一排，倒有点像户外团队出来玩冒险。冬至没有想到看起来古板的英国人跟他们一样只带了睡袋，而大咧咧的美国人反倒大老远背着帐篷过来，虽然只背了2顶，但5个人睡也足够了。看着美国人把帐篷搭好，其他人嘴上没说，心里难免有些羡慕。再看看自己手里寒酸的睡袋，顿时兴致寥寥。虽说人多，但大家各自依旧保留了一定的警惕性。每个队伍都有人负责守夜，守夜的人凑在一起烤火聊天，倒也还热闹些。南欧那边负责守夜的是一名希腊人，英语不太流利，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听别人在说。冬至本来也想守夜，被威廉悄悄一拉衣服给带到帐篷里去。 我们怀疑这个岛上并没有金苹果。 威廉压低了声音，摆明不想让外头的两方人马听见。冬至也学他压低声音，跟地下党接头似的。 为什么这么认为？你们事先先得到消息了？ 哎呀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要是事先得到消息，我们能让同伴陷在里面吗？ 好吧，抱歉，请你继续。 那我的怀疑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呢，是这里跟金苹果的谜语不符合，被云雾笼罩的美人终究会摘下她的面纱。你不觉得这句谜语像是在说隐藏在雾里的某一座高山吗？ 所有岛屿都笼罩在迷雾里，包括这里的迷宫。我觉得谜语本身就很不可靠，像是每座岛屿都能够套用谜语，又像都不符合。 但是迷宫这么臭，明显不是美女啊，这名字就更不像了。迪安娜岛和公主岛从名字上还更像一点呢。 也许迷宫里有位美女在等着我们。 威廉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 不不不不，那太可怕了。难道看见这迷宫你就没想到什么吗？ 想到什么？ 东方人呐。算了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负责筹办比赛的人痴迷西方神话，尤其是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。所以我怀疑这里的迷宫就是仿造希腊神话里的克里特岛迷宫。你听过这神话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